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什么？没有武魂殿了？难道武魂殿被灭了？ 哎，魂师大人，您可不要乱说话。也怪我没说清楚，现在大陆上已经没有武魂殿，只有武魂帝国。 啊，这位大哥，您能不能给我们讲讲究竟是怎么回事啊？一点小意思，您收着。 一边说着，他摸出两个银魂币递了过去。不是唐三小气，钱给的多了反而容易出问题。一看到唐三递过来的钱，中年人顿时眉开眼笑，和唐三小五一同走到路边。 哎呀，虽然国家变了，幸好这钱币没变。哎，那我就不客气了啊。你们问我可是找对了人了。要说这武魂殿的变化，就要从三年多以前的魂师界盛世七大宗门重选大会说起。当年武魂殿主持召开了七大宗门重选大会，新七大宗门产生，这七大宗门都是武魂殿最忠诚的支持者，在两大帝国之中根本就找不出能与其抗衡的。当七大宗门重选结束后，武魂殿的声望达到了顶点。接下来七大宗门同时上书，表示天下魂师共尊武魂殿，请求武魂殿更好地统御魂师这个团体。三个月后啊，武魂殿宣布立国，更名为武魂帝国。原两大帝国境内的所有武魂殿全部关闭，魂师也被撤回。而武魂帝国的范围就是原本两大帝国的所有公国和王国。他横亘在两大帝国之间，将两大帝国的联系完全切断。在11个王国、公国的组合下，武魂帝国的总面积丝毫不逊色于分裂后的两大帝国中的任何一个。从地理位置来看啊，这武魂帝国明显不利啊。北有天斗帝国，南有星罗帝国，可自从武魂殿改为武魂帝国之后，竟同时向两个方向扩张。几年时间，在三方军队并没有大规模交战的情况下，两大帝国被占据了大片土地。哎呀，这武魂帝国本就是由10多个小国家拼凑而成的，总兵力是远不及两大帝国。但是呢，武魂殿掌握的魂师力量实在是太强大了。魂师在战争中能够产生的破坏力远非军队可比，一支由千人组成的魂师队伍足以与数万大军抗衡。武魂帝国发布命令，召集全大陆魂师加入，如不加入一律视为异端。加上新晋七大宗门的影响力，武魂殿几乎掌握了大陆上超过 70% 的魂师力量，光封号斗罗就超过了10位，逼迫的两大帝国只能积蓄力量，不敢轻易与之对抗。还有这武魂殿教皇比比东，以一介女子之身统御帝国，在向外的短暂扩张之后，开始整合帝国，排除异己，训练军队。武魂殿多年所积蓄的财力成为了帝国坚实的后盾。帝国两边的边境驻守军队中有超过20000名魂师，并且由长老殿封号斗罗亲自统领。短短几年时间，武魂帝国俨然成为与天斗、星罗两大帝国三足鼎立的强大帝国。 唐三明白，比比东暂时停止扩张帝国，并不代表他们就此满足。一旦比比东将手下这些王国、公国的实力完全掌握、整合之后，大战将不可避免。从根本上来说，武魂帝国能够在立国后就处于优势，最主要的原因还是武魂殿的原班人马多达数万的魂师。原本能与之勉强抗衡的前上三宗、三大宗门昊天宗退隐，蓝电霸王龙家族被彻底毁灭，七宝琉璃宗也是实力大损，根本没有可以正面抗衡的力量。越强大的魂师在战争中就越可怕，一名封号斗罗级别的强者足以顶上千军万马。当然，两大帝国也并非没有一战之力，他们立国多年，手中更是掌握了大量的精锐军队，如果以死相拼，武魂帝国也必定会损失惨重。 这也是为什么比比东没有急于扩张，他要先稳定内部，在有绝对把握的情况下才会发动战争。打发走了那名中年人，唐三陷入了沉思之中。他虽然已经猜到了这些年大陆上必有巨变，但也没想到情况居然已经恶劣到如此地步。比比东强悍地选择了立国，固然有些操之过急，但也让武魂殿拥有了实实在在的军队和庞大的领地范围。多年以来，武魂殿一直是魂师眼中的圣地，能够拒绝武魂殿的招揽，留在两大帝国的魂师绝不会很多。而且武魂帝国强者众多，但是暗中袭杀两大帝国高层，恐怕两大帝国也很难承受。如果不是为了复活小舞，唐三真的想立刻赶回天斗城去看看那边的情况，最重要的是唐门的发展状况。魂师数量相差悬殊，唐门暗器在战争中的作用毋庸置疑，唯有大量的使用杀伤力巨大的暗器，才有可能与武魂殿的魂师军团抗衡。还有一件事也是唐三必须要做的，当初他在离开昊天宗时答应长老们的条件大都已经完成了，实力超过80级，拥有了至少一个10万年魂环，现在只需要杀掉一个武魂殿的封号斗罗，就有资格重回昊天宗击败祖父。昊天宗的魂师数量虽然不足以改变两大帝国与武魂殿之间的魂师对比，但他当年毕竟是天下第一魂师宗门，名义上的意义毋庸置疑。而且昊天宗一共有6位封号斗罗，一旦他们出山，必定能够起到巨大的作用。小五跟了唐三这么久，唐三在想什么他自然也明白，眼前形势恶劣，唐三需要回唐门去主持大局。 哥，要不我们也回天斗城吧？ 不，只有先复活了你，我们才能回去。虽然情况恶劣，但慕白他们已经先回了天斗城，有他们在，唐门的情况不会有什么问题。你没有真正复活之前，我不会将精力放在对抗武魂殿上。放心吧，小五，短时间内武魂殿还不会有大行动。两大帝国现在是唇亡齿寒的关系，一旦武魂殿攻击其中之一，另外一方绝不会袖手旁观。这样一来，武魂殿佣兵就不得不谨慎行事。慕白他们会带回去我们平安的消息，这就足够了。我想4年多的时间里，我们唐门一定已经发展到了相当的规模，天斗帝国暗中也必定积蓄了足够的暗器。就算战争真的开始，武魂殿想要侵占帝国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哥，我知道你是为了我好，可是如果因为我而影响了你的大事，我…… 小五，我从来都不是一个胸有大志的人，也从未想过要去改变什么。我对付武魂殿是因为仇恨，有父母之仇，还有你的仇。对我来说，现在复活你才是唯一要做的大事。既然你不放心，那么我们就给这所谓的武魂帝国制造一些混乱好了。哎，刚才那中年大叔不是说了吗？西鲁城除了原本的城守之外，还有武魂殿派来的护城魂师团，他们的团长与城守共同掌握城中的指挥权。不用问，这是武魂殿监视各个王国和公国的方式。西鲁城是哈根达斯王国的重镇，武魂殿派来的魂师绝不会少于50人，还应该有一名魂圣级别的强者。你说如果我让这些魂师都消失了，武魂殿会怎么想？哼，或许一座城市不算什么，我们接下来要横穿哈根达斯王国，如果是10余座城市出现同样的情况，武魂殿对哈根达斯王国会采取什么措施呢？ 哥，你是要 反武魂殿帮凶，杀无赦。 夜幕降临，一道黑色的身影缓缓出现在西鲁城护城魂师团府邸外，深蓝色的大斗篷遮盖住了他的身体，只能看到这个人手中拿着一柄长约丈2的巨大武器，黑黝黝的，没有任何光泽反射。来的正是唐三，他和小五在城内住了下来，休息了几个时辰，等待天黑后这才悄悄出了旅店。唐三知道小五并不喜欢杀戮，所以将他的身体收入到了自己的如意百宝囊之中。 海神三叉戟上的布条已经撤掉，他又特意买了一件大斗篷遮盖住自己的身体，这才来到这里。唐三本身也不是一个嗜杀之人，但是对于武魂殿，他绝不会有任何仁慈之心。父母之仇不共戴天，更何况还有小五的仇恨，他永远也忘不了父亲眼中深深的痛苦，更忘不了小五在向自己献祭时眼中的绝望。不论武魂殿强大到了什么程度，都是他一生的敌人。唐三左手按在额头上的黄金三叉戟烙印上，不让他在自己释放精神力的时候光芒外放，浩瀚的精神力宛如汪洋大海一般涌出，来到外面世界之后又如同涓涓细流一般扩散开来。几乎只是一次呼吸的时间，一张巨大的精神力之网已经撒了出去，不仅是笼罩了眼前这护城魂师团驻地，而且将驻地外附近数千平方米范围内全部笼罩在其中。无数信息飞快地通过精神力反馈回唐三的大脑，就像从空中鸟瞰大地的雄鹰一样，唐三清晰地掌握着全局每一分变化。此时夜深人静，在护城魂师团驻地外围有大约30名士兵负责巡逻，府邸内也有大概50名左右的士兵，奴仆大约在30-40人左右，魂师的数量与唐三预计的差不多，足有80人。要区别这几种人并不困难，士兵的气息一般比较沉稳，奴仆走路就要沉重一些，而魂师则是气脉悠长，举手投足间都会释放出一些魂力波动。唐三自然没打算过要将这里的人全都杀掉，他的目标只是魂师，那些士兵和奴仆他自然不会滥杀。没有急于进入府邸内，唐三悄悄地绕到外面，很快就在精神力的指引下找到了巡逻和值守在府邸外的士兵。蓝银皇悄然从地面钻出，没等这些士兵反应过来，他们一个个的身体就已经被牢牢地缠绕住。蓝银皇猛然震动之中，魂力入侵，30名士兵就那么悄无声息地软倒在蓝银皇释放的魂力波动之下。对付这些普通士兵对唐三来说实在太简单了。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